宇宙历799年，新帝国历1年6月，皇帝莱因哈特亲自发表阁僚名单。国务大臣马林伯爵，军务大臣欧贝泰元帅，财务大臣李希特，内务大臣欧斯麦雅，司法大臣布鲁克德尔夫，学艺大臣杰菲尔特博士，宫内大臣贝伦汉姆男爵，民政大臣布拉格，工部大臣席尔瓦贝尔西，内阁书记长官麦恩和夫等10名，没有设置宰相，由皇帝亲自兼任最高行政长官的皇帝亲政体系。7月1日，国务大臣马林伯爵弗兰兹要求觐见皇帝莱因哈特。 陛下，请问你有没有结婚的意思呢？ 你说结婚？ 是的，结婚之后立下后嗣，可以稳定地位继承的秩序。其实这也是身为君主的一项义务，请陛下三思。 我没有这个意思，至少目前我不想结婚，主要是因为其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哦，不过陛下，今天老臣前来谒见并不是为了这件事情，是为了我个人的一点私事，关于我侄子丘梅尔男爵的事。 机要秘书马林小姐她跟我提过了，听说她的身体不太好。 真是不好意思，她天生体弱多病，医生也说她已经不久人世了。对老臣和小女，她是我们唯一的亲人，所以我们都很难过。 这样啊，真是可怜。 丘梅尔男爵说，如果陛下能够亲临去探望他，那将是他这一生至高无上的荣幸，所以老臣才特地进宫来恳求陛下的。 没问题，我会找机要秘书马林小姐好好商量一下，找个时间我会过去看看他。 啊，谢谢您，我真是太幸福了，我代替丘梅尔男爵向您致谢。 听说你建议陛下结婚是不是？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陛下还很年轻，才23岁而已，我也知道没有必要这么早急着结婚，不过为了皇统的继承，他迟早总是要结婚的嘛，这也是应该有的体制，所以我才会向皇上提出这一点的。 原来如此，那么皇妃的第一人选是国务大臣您的千金了。 我那个女儿啊，太过自立自主，个性又那么犟，叫她乖乖待在后宫里端坐着，摆出一副贵妇人的样子，那是不可能的事。这孩子虽然懂得很多事情，不过她好像还不知道自个儿是个女孩子呢，有时候我都觉得很担心啊。 国务大臣果然是个明理的人。 军务大臣可能是怕爸爸跟我会蒙蔽陛下，企图垄断国政，所以对我们提出警告吧。姑且不问他这个担心是不是出自真心，我想他是有这种想法。 这根本没有道理，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跟军务大臣竞争对陛下的影响力，更何况呢，陛下会娶你为皇后这件事情实在是……西达，该不会是你自个儿本身在想这一类的事情吧？ 我才没有呢。陛下跟我。 不管怎么样啊，如果因为陛下厚待我们就忘了公私有别这个道理，这可是不行的。所谓人言可畏，鸡飞成事是很可怕的事。 是的，我明白。 而且说到陛下对我们的厚爱，这一次呢，他能够这么爽快的就答应御林丘米尔府，真的是令人感动啊。 是啊， 照理说能够得到皇帝陛下第一次御林的人，要不是有相当功劳的人物，就是陛下非常喜欢的特别人物，这经常会造成很大的竞争。 所以说了，陛下竟然会选择驾临没有任何姻缘的丘米尔府， 可能是想要让黄金树王朝的愚蠢惯例成为大家讥笑的对象吧。当然了，他去探视病人的心意绝对不是伪装的。其实，他是个很善良的人。 7月6日，皇帝莱因哈特前往丘梅尔府访问，随行人员只有16名。莱因哈特讨厌森严的戒备，夸张的行列，传闻还曾经一个人单独外出。 啊，海因里！ 承蒙皇帝陛下龙体移驾，围城简陋的宅舍，微臣实在是不生惶恐。我们丘梅尔家今天得到如此的皇恩，实在是太过光辉显耀了。 看你这么高兴，我也很高兴。只要这样，就比那些奢靡过度的酒池热林的欢迎强多了。 你还是不要太过勉强比较好，海因里。 是啊，马林小姐说得很对，你真的没有必要勉强，还是要照顾自己的身体，那是最重要的事。这个时候，莱因哈特突然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这是几度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人才能拥有的一种感受到危险即将来临的特殊的直觉。 陛下，请您移驾中庭，一点粗茶淡饭，我已经在中庭准备好午餐了。这个中庭很不错吧，希达姐姐？ 啊，是啊。 希达姐姐，你曾经来过这里吧？可是有一件事情你一定不知道，这个石桌的下面是一个地下室，现在整个地下室里装满了劫富粒子，为了迎接陛下到死的世界去，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了。 啊！ 不准动！皇帝陛下，这位全宇宙的支配者，全人类的统治者，出生在徒居一个贵族之名的贫穷家庭，竟然可以窜升到皇帝的宝座，成为当代的伟人，莱因哈特陛下，还有各位忠良的臣下诸郡，如果你们不想我按下这个引爆钮的话，最好别轻举妄动。 海因里，你这是干什么？ 希达姐姐，我实在是不愿意把你也卷进来，如果可能的话，我真的很不希望你陪皇帝来。不过事到如今，也不能让你一个人逃掉，这是绝对不可以的。虽然伯父一定会很难过，这也是没办法的。 男爵好像想发表演讲的样子，让他说吧，我们要想办法拖时间才行。 陛下，你有什么感想吗？ 如果在这个地方被你杀了，这也表示我气数到了。我没有什么好惋惜的，即位至今只有短短的14天，这大概是最短命的王朝了吧。虽然这并不是我希望看到的，不过说不定也能够在历史上留点名，虽然是不名誉之名，现在在乎后世的评价也没用。哼。至于你为什么要杀我，事到如今我知道也没用了。 其实海因里是希望陛下能向他乞怜饶命，自己的无知跟软弱，想用陛下的屈膝求饶当作代价来补偿他。可是海因里不了解陛下的个性，要他屈饶在威胁之下，他宁可选择死亡啊。海因里，我求求你，现在还来得及，快点把按钮开关交给我。 啊，希达姐姐，想不到你也会有为难的时候啊。我看到的你一向都是那么的潇洒，活得闪亮动人，充满了生气，可是现在居然一副黯然的神色，真是令我感到失望啊。不许动，不许动，再几分钟就好了， 只要再给我几分钟，让我把整个宇宙掌握在我的手里，我就是为了这短短的几分钟才一直活到现在的。不是，应该说是没有死。再一下就好，不要让我现在就死掉。 那是。 现在有人对皇帝莱因哈特陛下进行不法的阴谋，想要杀害陛下。 你怎么会知道这种事情？ 有一个叫地球教的宗教团体，想必您也应该知道吧。我还在同盟的时候跟他们有过一点点关系，所以我才知道地球教的人他们正在进行一项大阴谋。他们威胁我，如果把事情说出去就会要了我的命。我冒死说出，表示我对陛下的忠诚。 我知道了。那么刺客是谁呢？ 就是海因里丘梅尔男爵。 什么？把多留尼先生带到第二会客室去，在事情结束之前一直把他留在那里，不准让任何人靠近他，懂了吗？ 为了不引起误会，我要先跟你说，我从来没有赞成过地球教他们的宗旨。我之所以跟他们一时采取共同的步调，那是情势所逼，并不是我愿意的。我从来不希望这样啊。 我知道。立刻打 TV 电话到丘梅尔男爵家去，找舍莱德中将或是基斯林准将来接电话，把帝都周边的宪兵队配置图拿来，马上找出距离丘梅尔男爵家最近的队伍指挥官是谁。 应该是帕武曼准将，他的部队住在离丘梅尔男爵家1公里多的地方。 好，马上跟他取得联络。 指挥官，丘梅尔家的电话打不通。 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地球教的据点在哪里？ 地球教团的奥丁支部在卡塞尔街19号， 那里离特弗拉准将的部队最近，立刻跟他们取得联络。 帕武曼准将联络上了。 快点快点，那边那边， 快点快点， 不要使用车辆，发出声音的话会让对方知道我们的动静。以最小的装备快速跑到现场，把鞋子脱下来，跑的时候不要有声音。 士吉， 回旗。停止射击，抵抗者一律射杀无妨，但是责任者要升旗。 好了，快上啊。 诺， 你们逃不了了，束手就缚吧。 小队长， 叛徒的死者有124名，其中48名是自杀的，逮捕了66名，其中有14名身受重伤，没有任何人逃掉。 那么责任者呢？ 支部部长的高德恩大司教受到轻伤被逮捕了，我相信可以从他口中套出一些口供来。 我方的损伤呢？ 死亡18，负伤42。 切，不过问题在丘梅尔府方面。 陛下，皇帝陛下，你那个坠饰看起来好像相当贵重的样子，可不可以让我看一看，稍微借我也摸一下好不好？ 我拒绝。 可是我想看呢。 这个东西跟你没有关系， 您就让他看吧。 陛下， 天在这里到底是由谁支配的？陛下好像忘了的样子。快点把他交给我，这是最后的命令。 办不到。 啊，你。 不要动粗，海英里，你为什么这么笨？ 我想要做一点事，然后再死，不管是多坏的事，或者是多愚蠢的事都好。我想做一点事再死，只是这个原因。丘美尔男爵家到我这一代就结束了，不是因为我的病，而是因为我的愚蠢。我的病马上就会被人所遗忘，但是我的愚蠢会留在一些人的记忆里吧。 陛下平安无事，凶手已经死了，引爆开关也已经确保了。保护陛下安全，说不定还有其他的歹徒潜藏在里面。 地球是我的母亲，把地球掌握在手里。 是那个地球教徒。 地球教 近年来不管是在帝国还是同盟不断地在两地扩张势力的一个宗教团体。你知道地球的事吗？ 我知道它是人类的发祥地，在历史课里也有学过一点点，不过好像是连我们的祖先都不知道的，很遥远的事情了。 地球教徒啊， 好像是的。其他的歹徒呢？ 好像没有了。 那就好，幸好事情没有变得很严重，刚才大家都捏了一把冷汗。哦，对了，陛下戴的那个坠饰里面到底是什么？ 关于这个下官也不太清楚，倒是我不太放心地下室的杰夫粒子。我看这样吧，不如就请陛下先回到新无忧宫去怎么样？ 有道理，就这么办。 皇帝陛下，能够看到您平安回来实在是太好了。不过属下没有事先查知这一项阴谋诡计，结果使得陛下的龙体差一点就陷入危险的状态，属下实在是难辞其咎啊。 不，你做得很好，你已经把阴谋的大本营，也就是地球教的支部给毁了，不是吗？没有什么好谢罪的。 属下惶恐，不过陛下，丘美尔男爵虽然已经死了，不过他犯的是大逆之罪啊，关于他死后的处置应该怎么做呢？ 凯斯勒，假设是你的性命受人狙击，在逮捕了犯人之后，你会再去处置那个犯人所持有的凶器吗？ 我会立刻质询那些地球教徒，把事情的真相查问清楚之后再予以惩罚。 莱因哈特表明不追究丘美尔男爵所犯的罪，这当然也就表示对男爵的亲族马林伯爵以及西达不追问他们连坐之罪的意思，而这两个人也都自动的闭门思过。为了掌握权力的战争具有着相当的充实感，然而为了维持权力的战争真的好空虚。跟你联手对付强敌而战真的很快乐，但是如今我已经成为最强大的主宰，有时候真想干脆把自己打得粉碎算了。这个世界上要是充满了更大的强敌该有多好。如果你还活着，我就可以稍微更容易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对不对，吉尔艾斯？宪兵队接到了莱因哈特下的旨意，对地球教团的生存者施以严刑拷问。之所以毫不犹豫地使用招供药，一方面因为这是大逆罪的关系，再则是因为地球教的教徒态度顽固， 一心希望殉教的原因也很大。没有比对于特定宗教的狂热更能引起跟该宗教无缘的人强烈的厌恶反感，结果所得到的情报相当的少。因为这个暗杀计划的立案是由地球教本部所策划出来的，而奥丁支部只是单纯受命实行这个暗杀计划罢了。7月10日，在这样的结果之下召开了御前会议，首先发言的是国内安全保障局长海德利希·朗古。为了期望对地球教的真面目能有全方位的调查，要求时间上再缓一缓。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表示负责国内治安的国内安全保障局和宪兵队之间有着非常显著的意识对立。 哼，说话不要拐弯抹角的，地球教那批人叛乱的意图已经相当明显了，还有什么好调查的？我并不是否定宗教信仰的意思，但是如果他们不愿意跟我们共存的话，就没什么好说了。这个时候让他们本身因殉教而亡的话，是最大的慈悲了，不是吗？ 陛下所言甚是，不要想跟地球教的人共存，这种时候该让他们得到叛徒应有的下场，将新王朝的威势和旨意对内对外的昭显才是。 昭显威势，是吗？ 是的，臣斗胆向陛下请命，把这个任务派给微臣去做吧。 哼，只是镇压边境一个小小的行星，居然要动用到黑色枪骑兵舰队，会让人耻笑帝国军不懂得轻重之分的。这次你退下吧，毕登飞。 哦，是。 华伦。 是。 朕命令你率领你旗下的舰队前往太阳系，压制地球教的本部，快去。 遵旨。 教主乃至教团组织的长老都要逮捕遣送回帝都，干部之类的如果不能逮捕的当场格杀无妨，但是要注意不要伤害到教徒以外的人。不过地球上大概没有不是教徒的人吧。 承蒙陛下委托此重责大任，臣深感惶恐之极，臣一定会歼灭地球教的暴徒们，弃捕首领，让他们知道陛下维护尊严与法律秩序的决心。 就这样决定对地球采取武力制裁。 再过一个小时就要进入大气层了，着陆以后我的任务就完成一半了。在地球的期间啊，希望别碰到什么危险或倒霉的事情才好。白云师姐的工作太晦气了，不太好啊。 哎，奇怪了，为什么姓科尼夫的人都是这种个性的坏家伙？ 我把你们说成是要去巡礼的地球教徒，你们可能会不高兴，可是不是地球教徒的话，去地球就太不自然了吗？ 我知道。嗯， 船长，现在地球的人口大概有多少人呢？ 大概有1000万左右吧。 全部都是地球教徒吗？ 哦，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不过那里的体制啊，本来就是政教一体，根本没有什么信教的自由，不是教徒的话可能也活不下去吧。哼，宗教这种东西啊，对权力者是很方便的，想要支配民众的话，没有什么道具啊比宗教更有效率的。 那个地球教的教主听说是一个叫总主教的老人，船长你有没有见过他？ 我可没有大到那种地步可偷看那种背后的大人物，就算有机会的话我也不想见那种人。这个啊，我是可以自夸的，听老人家说教啊觉得很愉快的经验我一次都没有啊。 我猜啊，那个叫总主教的老人一定有个非常漂亮的女儿或是孙女儿。 真的吗？ 当然一定有了，于是跟敌方的勇士坠入爱河，懂了吧？ 哼，波布兰啊，我看你啊可以去当小孩漫画的动画剧本家了。不过啊，现在的小孩个个都蛮早熟的，可能不喜欢你这种典型的故事。 典型才是永远的真理啊，这个你不懂啊。 不过教义严谨的宗教的教主结婚而且还生了一个女儿，这样的教团组织还能够存立吗？ 嗯， 有道理有道理。 不过话说回来，我认为啊，那些称为地球教徒真正所爱的很有可能根本不是地球这个行星。 这话怎么说？ 他们一定是拿地球当作幌子，想要恢复他们祖先以前所拥有的特权罢了。如果说他们真的那么爱地球的话，怎么会做出那种卷入战争或者是权力斗争的事情来呢？ 由里安米兹所搭乘的钦伯孝号抵达地球的日期是7月10日。很巧的，帝国决定以武力制裁地球也是在这一天。 传言梅尔卡兹将军依然活着，如果这是事实的话，杨威利不可能不知道。帝国军的干部掀起动乱的预感。另一方面，尤里安成功地潜入地球教本部。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访问者。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